春飞逝就在就不回来。胸口为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就在就不回来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墨迹色的国度，不断飘逸风中，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。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。 相信一切。

种想要拥抱你的冲动，想静静看着你的笑容，让你藏在怀中，直到我每天的尽头。因为想一个人而寂寞，因为爱一个人而温柔，因为有一个梦而执着，因为等一个人而折磨，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， 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 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你说你会怀 百年或几年，谢谢你，我该说声感谢。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别，我不屑怀念你的嘴含着抱歉。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，一点残缺。